机会。

才是我的永恒。 像一场未

守候，寂寞在找我。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 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十年算不算短？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。 瞬间算不算长？ 和你一起的时候，总会在某个瞬间。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选，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在这个时段，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，是来自陈飞平的《惯了》。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，别走开。

息容易泪如星，我想你是否有点过时，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却看不到你在哪里。我想没人能否不用装饰，我想爱你能否不努力，不用哭泣。爱你爱到温柔情真，想不擦点就会变成别来的曲折。难道我的世界，难道我能吃紧，不能越想念越不擦肩。时间看你的脸就会变成不能不分辨，难道我们没有纯粹的思念，为什么不能来得不擦点就当明显。 继续来听歌，好长时间没有听到朴树的最新作品了，所以呢也是格外怀念他的声音。我们来听一下朴树的这一首《别千万别》，光良带出的《想你在》，林忆莲演唱的《哭》。 像隔壁老张，日爱弹琴，春已黄。

天上星星，你的眼睛。